古语有云：唔嫖唔知身体好，唔赌唔知时运高啊！ 关咩事啊？屌你！一个无定向、无主题嘅节目， 无主题听翻啦，咁声水。 一个冇既定主题、斋吹水嘅节目， 仲有咩？ 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嘅男人、男仔一齐上嚟吹水，广东广西。 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。 咁多意見，使唔使嚟多聽？ 點知冰冰同人祝大家今年馬年冰雪聰明，恭喜發財， 事事順境， 龍馬精神啊！ 四四二四，有貴人相扶， 闖出新天地。 多謝多謝多謝。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。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。逢礼拜四十至十一，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。 好啦，回来第二节啦，第二节交给你啦，我休息啦。 你没事嘛？你是不咳喎？ 咁咳係基本嘢嚟㗎啦，你香港空氣唔好嘛，去到啊冇咳落，一返嚟又咳落，咁、你想點呢？ 會唔會係 Wetgar 嘅空氣唔好？ 唔關事啊，香港空氣真係 gap 㗎， 唔關事， 呢個係真嘅。 有好多喺外國返嚟嗰啲朋友都頂唔順，即刻又有濕疹啊、濕疹啊、 濕疹， 唔係即係噏咁噏啫，即係乜撚都有伊波拉病毒啊，乜撚嘢都同嗰啲敏感有關。喂，嗱，新蒸頭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講啲開心嘢啦，就講下 費盧莎生日喎，使唔使唱一日生日歌？ 費盧莎同阿斯朗同一日生日啊嘛， 係嘛？ 係啊，咁 咪一樣咁啦，好波咯。 好啦，好笑啊！嗱，呢個真係想講啊，咁啊，曼聯球迷咧就即刻就話啊，即係Happy Birthday to 呢個讚盧莎同埋斯朗咁樣， 自己人 係啦，咁、即係然後就話啊，希望佢可以即係好似斯朗咁樣咧，即係 打飛機打 到 腦啊， 去撚到嗰個 level 啦，咁撚樣講咁樣，即係一堆咁嘅嘢咁樣，咁啊得啦，係即係讚盧莎呢個，我覺得係曼聯史上最偉大嘅球員啦，一定 啊， 即係插水嚟講，即係如果唔係因為佢咧，就你知啦，即係琴日就英超。自己個 page 咧就出咗個今季 係 嘅啊呢個公平競技榜 係， 咁你講起讚盧莎一定要提啦，咁啊即係 fair play 嘅嗰個榜入面咧，就利物浦咧就排榜首喎、竟然排第一喎、咁啊諗諗下都係嘅，利物浦今年啲波都算乾淨，咁跟住好搞笑嘅就係、排二三四咧就係、阿仙奴、熱刺同埋曼城，跟住就係愛華頓。同埋車路士，咁即係其實而家排緊喺聯賽嗰頭嗰六位都係 fair play 頭嗰六位嚟嘅、不過個名次掉咗啫。咁、好啦，咁排第七嘅曼聯喺邊呢？咁啊你知啦，好似玩好似新年好多人去賭錢啦，你知啦、玩下嘛，好似甩百家樂咁樣呢，即係甩牌甩極都冇，三邊、四邊、兩邊、夾頭乜撚都冇喎， 牛邊 夾撚到去，即係牛邊排第十七，原來就係咁樣。 哦，咁撚 fair 佢， 好撚 fair 啊！即係我其實我覺得呢個榜就冇乜意思啊。如果呢個榜轉做聯賽榜咧，即係我諗利物浦球迷就特別開心啦。哇，榜首曼聯哇排第十七喎，冚家產好啊！ 互級位置， 互級位置啊，降班船喎呢個係。喂，如果可以係 fair play 咧，即係最終要計分咧，即係然後最低嗰幾隊要扣分咧，就冚家產啦。即係如果有啲咁嘅賽例咧， 扣撚死佢真係， 扣撚到冚家產。我即係講翻咯，就即係讚盧莎插水，基本上再加洋格係嘛，跟住再加埋嗰啲乜撚嘢豬狗不如啊、非宗師啊、法比奧啊，法比奧走撚咗啦，係 非宗師好似嗰啲蠻牛咁樣綁撚住隻眼咧，鳩狀 都係一嚿肥肉喺個球場走嚟走去， 鳩狀 係嘛嗱，即係我係咁撚忠肯嘅啦，唔好話我偏頗啦，即係有數據話俾你聽，曼聯根本真係呢隊波矛撚到不得了。其實咧，即上年曼聯嘅fair play 咧係排第六嘅，咁點解會急跌咧？好明顯其實就係即係嗱呢個就費格上因素啦，四四二四個因素啦，即係其實班波都係打翻嗰家嘢嘅啫。嗱，愛華頓上年係排第五嘅，咁你唔好話因為莫耶斯嚟咗，所以曼聯個球風變撚咗啦，係嘛？根本佢維持翻原本，根本就唔撚慣。如果真係要同你係嘛稍為嗱，叫做稍為公平少少去踢嘅時候咧。咁就即係基本上就 賴嘢咯， 賴嘢咯，咪即刻賴嘢現形咯，係咪？即係講你讚盧莎生日，你冚家產啦，新年都同你講，係咪？即係你死撚咗佢啦，即係人仔細細廿歲都未夠，喂，其實我撐你㗎，你去溝女，細個仔冇錢，係咪？ 食叫條女嚟車你，因為冇車牌冇車，跟住帶佢去叫雞，即係食嗰啲炸雞，其實真係冇問題㗎，我覺得。反而嗰條女咁樣講有問題。不過即係呢個僆仔咧，即係我覺得真係離譜嘅程度咧，真係 不能得了， 不能得了。即係嗰個可塑性係真係極度誇張過斯朗、豬狗不如朗尼，即係佢集合曬所有因素。咁所以佢可唔可以成為球星咧？我覺得得嘅，因為 有機會， 因為佢呢一種 mentality 呢一種嘅 character 咧，咁樣都係 哇得嘅，係 可造之才， 符合曼聯嘅明日之星嘅性格嚟嘅。所以你生日我祝你快撚啲死冚家產嚇，即係一係你就戒撚咗啲插水去，即係冇問題嘅，真係。我睇波好好 fair 啊，即係你諗下，我成日都話噶，啲人屌柒呢個華倫西亞，係嘛？屌柒呢一個費查嚇，屌柒呢個卡華利。我话呢三个系曼联史上最好波嘅中场嚟嘅，啲人以为我讲笑，我讲真嘅。我再讲多次，华伦西亚咁捻大只，可以喺个边线度走嚟走去。汤卡华利系咪喺波牛嚟讲都叫稍为识读书嘅，其实佢嘅体能可以应付咧，即系之前有啲喺有个即系曼狗朋友咧，就有朋友个朋友咧就喺卡灵顿球场嗰度咧就负责做数据嘛，就话卡华利咧就体能系全队最差嘅，差捻过 U19 噶啦，咁咧。我覺得好撚勁喎！嗱，你差兩個 U19 你可以打到70分鐘，係嘛？即係曾經其實你諗翻轉頭，兩年前湯卡華尼出道，即係唔係出道喺曼聯踢，再之前嗰季喺韋根嘅時候，其實湯卡華尼出嚟俾人嘅寄望係 OK 嘅。其實我一路都覺得呢個球員好有子才，不過唔識用啫嘛。冇得怪佢㗎，呢、這個球員好波啦。費查唔使講，費查就真係爭際遇嘅啫。咁呢三個球員我尚且都會尊敬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哋都叫做真係識踢波嘅。雖然唔好波。阿輝就係好波嘅 ，OK。另外嗰兩位 OK， 即係有質素，或者我中意嗰種打法嘅。咁我咪即係屌少佢一句半句咯，係嘛？咁但係讚盧沙嗰啲真係唔知係佢老母生成佢咁啊，定係費格遜教到佢咁啦？即係好離譜嘅，成件事出嚟個效果就係、是、你咁撚樣踢波法咧，你真係死鳩咗佢啦！你未去到嗰個級數嘅時候，你已經講緊打到半季都唔夠，已經可以插水插三張黃牌，打破費托喺車路士嘅紀錄， 巴閉 係嘛？喂，好嘔心啊！我覺得，即係費托其實都成日俾人話佢插水啊，係咪？但係原來佢都係咁耐以嚟攞個三張黃牌嘅啫。喂，但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球員，你講佢生日真係，你死撚咗佢算撚數啊！真係唔好。 人哋係十月同埋一月嘅最佳球員嚟嘅， 大撚曬。 巴倫幣啊！ 曼聯自己最佳 球員啫嘛， 曼聯都冇個好，咪俾你做咯，係嘛？冇撚意思噶。嗱，講翻啦，即係之前都預告過新徵頭係嘛，就想講下即係曼聯隊中咧有一啲球員就犯太歲 啊嘛。 講犯太歲之前要講一講馬達嘅，因為頭先開節目嘅時候， 馬連講馬達 就呢個馬連講馬達啦。咁啊，即係今年即係我覺得即係一個其中一個幾係戲劇性嘅，即係上嗰兩集都有講過。 我想打齊佢三條撚樣，其實不過我唔夠佢三個打，所以由佢。 你今日啊，即係健身嘅係嘛？跟住阿 Steven 個 Steven 係 個肚腩都頂得下㗎， 打死佢 嚇！跟住再加埋呢個 trick 咧，即係三打一， 我死緊。 好似話仲有遲啲瞓喎， 每次佢三個 有遲啲瞓咩？呢就 我唔知， 好似有遲啲， 我真係冇。 有遲啲瞓你更加死梗。 每次佢三個，屌阿 Morning， 我想打出佢三個， 但都要匿埋先，冇辦法，我又細粒， 有機會啊，有機會 翻嚟都唔撚夠打，阿昌翻嚟又唔夠打。唔係，我就想講下馬達嘅。其實就我坦白講，因為冇聽嗰個節目，我冇諗過無啦啦唔知點解佢哋錄嗰個節目啦。咁啊，跟住唔知邊個放撚咗上我哋個 page？ 係啊，屌！ 柒的啦，一定係柒的， 一定係柒的嘅所謂。萬九萬九，等我哋內控。 其實唔會內唔內控嘅。其實大家巴打，我再講翻頭先阿 Kenny 都講過啦。其實就冇所謂咯，咪放上嚟。係 啦。 不過我覺得就即係我有啲唔認同嘅，即係如果就咁睇翻佢哋平時一啲嘅 comment 咁樣。嗱，摩連奴我點睇咧？我唔中意嘅，即係講明嘅咧，即係我自己唔中意。但係我覺得即係只要能夠殺到狗咧，就係朋友嚟嘅。 冇錯。 咁所以我就真係忍一時之氣咧，就繼續即係同呢一個朋友即係 即係除非佢去咗，除非佢去咗萬九 嘅 啫。 係啦，即係冇錯啦。同埋即係我亦都會個人好念舊嘅， 個目標要好清晰咯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我念舊嘅意思就係話，嗱，姑且。唔計佢之前點對我自己對波啦，亦都唔計佢嗰啲耍啲手段同埋佢啲打法啊，一比零就算夠數嗰啲，或者買賣嘅球員買賣嗰啲，係我屌佢咪照屌嘅。但係心裏面我會永遠都記住，係嘛？曾經可以早十年前將曼聯同費格遜拉落嚟，費格遜提早心臟病死亡，再加呢個曼聯提早十年降班， 嗰一嘢咧，係喺阿摩連奴手上嚇爭啲做到嘅，即係 at least 可以係落曼聯係嘛？零三到零四嘅球季，零四到零五嘅球季，跟住曼聯係可以喺歐聯出局係嘛？英超嘅比賽係永遠爭唔到冠軍，跟住呢一個摩連奴嚇、提早帶領呢一個車路士攞冠軍嘅時候，拋嚟十鳩幾分，跟住曼聯作客士丹福橋，然後列隊歡迎。喂，嗰啲畫面咧，我覺得我做人嚟講就真係咁嘅。你做得到嘢係嘛？令到曼聯嘅球迷 係落到佢， 係落到佢係嘛？令到費格遜閪口閪面， 所以 長期對住費格遜都係喺上風嘅。嗱、我唔好話尊重，但我會覺得得呢、這個人一定可以係朋友嚟嘅。 所以諗下。費格遜一聽到摩連奴話要翻嚟英超啫，即刻話要跳船嘅，即刻話我提早退休，揾個藉口出嚟又話自己咁咩姨媽姑姐，因為個去咗咁樣，自己哎呀都係陪多啲阿媽啊，即係陪多啲嗰啲老婆仔。 咪亦都致使呢一個曼九嘅球迷，嗰啲 gap 嘅球迷咧，又話哎冇人搞得到曼九噶啦， 除咗 摩連奴啦，呢啲咪閪咯， 係啊真係好撚閪嘅，同你好撚熟咩？佢冇諗過幾廿年前幾年前。咪就係呢個摩連奴搞到曼聯個記得利益系統差啲崩潰嘅，冇嘅喎。 佢嗰時屌得好緊要嘅，知唔知啊？嗰時屌到摩連奴爆廠啊，大佬！ 冇人會中意佢嘅嗰陣曼聯嘅球迷，即係未轉態嗰陣，係嘛？咁、但係係嘛？馬達呢個雕我都講過，摩連奴係黐鳩線。 我都失望嘅， 係嘛？因為我一路其實之前嗰集都講嗱，馬達佢會表現係唔會差嘅， 一定。 咁但係入唔入到即係呢一個 曼聯 格局？我話喂。窄啲喎，應該係嘛？應該都係個人表現，自己喺度單打獨鬥，係嘛？傳啲波會準成嘅，數據一定會砌到好靚。 數據靚。 咁啊，暫時睇得兩場，未能夠完全證實呢個講法啦。咁但係當然站喺我嘅立場就係希望我呢個睇法，我呢個預言係啱一半嘅。咩叫啱一半呢？就係佢自己打得唔好，同時曼聯又打得唔好，呢個梗係最好啦，係咪先？咁但係平心而論，係嘛？呢一單雕摩連奴有佢責任，但唔講摩連奴啦。都既然發生咗啦，馬達都去咗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話唔 去啊，去咗啦。 喂，我有樣嘢講啊。嗱，我調翻轉頭，我係希望馬達打得好，但係成隊波就唔好喎。如果佢咁樣嘅話咧，佢個心就話：，哇！我點救你？你都冇用噶啦，我走好過啦。咁樣，我又跟住又咪又抗議話啊，又唔操，跟住咪又叫走咯。啊，跟住又 PSC， 唉咁平啊，買啦，咁咪蝕咯。 誒，佢都有排捱噶啦。 冇，我唔會咁諗啊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會覺得即係佢自己做咗一個最錯誤嘅示範，就係你同佢又唔係好親，你同曼聯又唔係好親，做乜撚嘢要跳去架沉緊嘅船咧？ 沉緊啊！ 係啦，另一樣嘢就係嗰個係死敵嚟嘅。咁啲人话怪摩连奴賣，所以佢要走。喂，冚家產，呢、這个社会系自由㗎嘛，你可以 say no 㗎嘛。你 say no 之后咪唔撚柒签约囉。你唔签约冇人怪鸠你㗎喎、係咪？ 同埋 呢所发咗达之后 车路士养得你起囉，真係。 係咪？同埋佢系话要出场又要成，喂咁但系你都有啲骨气嘛，係咪？所以即系车迷。嗱，我覺得你睇咗兩場馬達穿住件狗皮周圍走，做咗兩次助攻，幫曼聯做咗兩個入球，我覺得夠㗎啦，係時候真係要分手㗎啦， 分手啦，分手， 分手要狠係嘛？即係一定係咁嘅，即係你分手要狠嘅，你唔可能咧仲停留喺嗰種話唔得嘅，呢、這個係即係曾經都幫我納帕漢馬功勞嘅球員。喂，如果佢去嘅球隊係 PSG， 祝福佢冇問題。但係佢去嘅球隊，如果係去你嘅死敵，包括係去阿仙奴嘅話，其實作為車路士球迷都唔應該撐佢。呢個係好正常嘅事，係嗎？就算摩連奴口裏面話曼聯唔係對手，咁但係佢始終都係英超20支球隊之一嘛。除非佢降班嘅啫，如果唔係我都唔會賣俾佢噶嘛，即係呢個道理嘅啫嘛。 即係好似有啲車迷咁樣，佢話賣走阿馬達或者可以換個朗尼翻嚟，唔好意思，阿朗尼如果俾我嘅話，唔好嚟啦，慳翻啊，多謝啊，唔該啊， 係啊，真係 即係走啦， 真係 我哋嗰隊係兩隻腳踢波嘅，唔係四隻腳踢波嘅 ，OK 就係咁簡單。 同埋即係冇意思嘅，你諗下你朗尼呢、這個即係之前都講過啦，鳩噏嘅啫係嘛？你馬達呢一單雕啊，講翻馬達呢單雕先。馬達嚟到曼聯最受惠嘅係邊一個呢？就一定係呢個 FIFA 14嘅 USA 啦，係嘛？曼聯嘅 USA 啦。 啱、 因為點解呢？打機嚟講呢，就其實基本上不用戰術嘅，即係最緊要屈速係嘛？屈技術係嘛？即係呢啲係最重要嘅。嗰啲乜嘢小組滲入，你試下打俾我睇啊！打機冇㗎嘛，所以馬達呢啲球員嚟到呢， 最受惠嘅咧，一定係 FIFA 嘅 user 啊，或者 winning 嘅 user。咁 update 咗個 database 之後，啲人一轉會咗 up to date， 咁啊見到有馬達，咁啊多個人可以用。咁呢個係最受惠嘅。咁啊，打開機嘅或者即係唔識睇波又以為自己識睇波嘅49000咧，就一定係會覺得馬達尼都係好好嘅。咁我心裏邊唔鋸嘅咧，就純粹唔鋸馬達，明明都叫做一線尾嘅球星。在英超賽場證明過自己的球星是要死去做猛狗，我是不放棄這件事，他做了個錯誤示範。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對的戰術打呢，我是抱極大的懷疑和保留的。因為大家要知道馬達這個球員呢，其實就是基本上其實他跟朗尼是有些似的，即是說現在的朗尼，不是 出道的時候， 這個位置有些重疊 是的，重疊啦。那馬達其實他那一隻呢就有九號半嘅特質嘅，因為九號半就即係類似係 影前鋒啦， Shadow Striker 啦，即係叫做影子前鋒啦，或者係喺後場係可以做到半個進攻中場做嘅嘢。咁啊，加上有即係少少叫做西班牙，即係890后嘅智慧，就係傳球啊，或者可能係講緊係即係對於比賽球，即係比賽嘅閱讀能力係相對上係高，或者係。调翻转讲咧，其实呢个球员去保护自己身体嘅能力系好高嘅，即系留意一下咧。有阵时有啲波系啦，有啲波佢去唔到咧，佢 会传咯。 喺佢会传之余咧，有好多有以前咧，譬如前季嘅天达神，佢都系保护自己噶，佢当个波系炸弹掉走啫嘛。咁但系马达唔同嘅，佢落个波嚟到嘅时候，佢知道自己个位唔够困啦，基本上佢会谂办法将个波转生嘅。即係佢係呢一種球員嚟，咁其實朗尼都有啲似，但朗尼同有啲唔同就係佢朗尼嘅身位蹲位就即係相對上比較好啲啦， 同埋少啲頭髮啦，個 老練啲啦，少好多頭髮啦， 即係少咗好多風阻咯咁樣。 係啦，咁呢兩個球員擺喺度嘅時候，其實你要諗一個問題就係、究竟莫耶斯佢依家想喺曼聯係打一個乜嘢嘅陣式先？嗱，有兩個方向去分析嘅，第一就係長遠。即係呢一個收購對佢嚟講係長遠，佢可能覺得朗尼會走，佢係攞嚟 replace 朗尼嘅。咁呢、這個， 我其實係想朗尼快啲續約，續鳩佢5年就啱㗎啦。30万磅，輸緊服曬，下年歐霸都冇，30万磅我睇你點出啊！ 但朗尼其實個人好撚醒目嘅，即係我覺得朗尼繼續咁樣跳舞咧，即係之上季跳舞嘛。咁而家又其實基本上佢可以簽，但係又唔簽住咧。咁、其實都係睇定緊啦。咁我唔知啦，即係我個心態就會覺得其實如果對波要轉型嘅時候，好多時候你由一個所謂王朝去到另一個時代，基本上你一定係要清一清咧，即係球隊裏面一兩個主力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即係其實朗尼調翻轉講咧，唔係不可或缺嘅曼聯嘅 legend 嚟嘅。即係佢同傑斯嗰啲唔同，朗尼都係叫做即係買返嚟嘅契仔，頂多都係契仔嘅啫，唔係親生仔嚟嘅。 親生仔係傑斯啫。 傑斯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甚至乎費查都係親生仔，但佢一定唔係啦。佢只不過係一個買返嚟，啱啱踢咗10年，佢將佢最黃金嘅時間擺咗喺曼聯嘅一個球員。咁佢又跳過兩次草棍舞嘅。咁可能莫耶斯有個可能性就係佢覺得留唔住朗尼啦，或者其實基本上大家都忘記一樣嘢，就係朗尼喺自傳都講過啦，佢同莫耶斯之前有口角，有老有老啊嘛，咁可能莫耶斯都會覺得呢個人長遠都唔得噶啦，即係我都要揾翻一個代替品。嗱，呢個係另一個可能。第二個可能咧就係莫耶斯係戇鳩嘅，佢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，咁啊純粹就 充氣下， 佢亦都冇係啦，佢冇諗過會買到馬達，咪鳩必咯。咁鳩必完之後，哇！仆街你嚟啊！我時間等啦，嚟撚咗再算，賣下啲波衫先， 充氣下先， 係啦，谷一谷個股價先，係嘛？即係贏啊，縮輸啊，谷，唉，屌你，唔係調轉咗，贏就谷，輸就縮，係咪谷一谷先？唉，有啊，要咗先啦，咁樣講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而家真係嚟到啦。咁啊，莫耶斯嘅陣式會點咧？有兩個可能性，打翻去愛華頓嘅打法，兩隻閘加防中加一個入球能力強嘅前鋒，即係。基本上就係成個球即係成個陣式嘅核心骨幹啦，咁樣咁啊逐邊即係佢而家就逐樣執逐樣執。另一個可能性就係唔係嘅，擺大個頭學翻費格遜上年咁樣樣。 係。 咁啊，依家我摸唔透嘅就我自己傾向覺得係後者。嗱，兩樣都係後者，即係第一佢唔係長遠打算 replace 朗尼，第二佢唔係諗住打翻愛華頓陣式。吓，兩樣都唔係，佢應該就係咧鳩必買咗翻嚟，跟住之後就 拱撚曬出去啦， 拱撚曬出去擺大個頭啦。咁啊，其實你睇小屋城嗰場次嘅， 嗱，我咧就咁谂嘅。如果阿马达同阿朗尼嘅话咧，我相信咧马达真系系爱嚟咧做后备阿朗尼嗰张药倾唔掂，因为咧以阿朗尼而家个岁数咧，佢系再 佢呢一張藥咧一定要咬大口啲。如果佢咬唔到咁大口嘅話咧，佢下一張藥嘅話咧就一定係冇而家呢份咁大噶啦，因為個年齡問題啊。所以咧，佢 即係最尾一陣。 最尾一陣㗎喇，佢咬得夠唔夠狠呢就係、是、呢一樣嘢，所以佢猛咁跳組群舞呢就可以睇得出嘅。 快啲簽啦， 因為個問題係佢見佢首先佢要睇下轉會市場有冇人嚟丟我先，如果有人真係嚟針我嘅時候。 丟會屎忽喎， 睇下嗰個個價錢即係個周身究竟邊個高啦邊個正啦，甚至乎如果譬如話佢踢摩納哥嘅話，即係啲唔係太出名嘅球隊嗰啲，即係二三線球隊嘅話，只要俾到張勁啲嘅合約，佢都會跳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啫嘛。 其實如果講一講朗尼啊，叉開少少講一講少少就係、是，朗尼嘅心頭好易捉嘅啫，嗱佢贏曬所有嘢㗎啦。你計下，唔計國家隊冇可能贏到嘅，除非佢轉國籍， 冇可能啦， 係咯，點咪即係冇可能咯？即係我冇范波呢句説話，佢冇可能贏到啊，除非轉國籍，即係機會係渺茫同冇啊嘛，係咪先？佢冇可能㗎，贏曬㗎啦。咁佢心態上面就會覺得咁都 achieve 曬，一係錢，一係 退休啦， 係 啊， 係嘛？咁所以出國發展嘅機會反而大嘅，其實我覺得。咁但係如果佢話佢真係要留低，其實曼聯要同佢30万镑咁續約咧，朗尼係可以嗌呢個價嘅。你從今年嘅表現會睇到，朗尼佢嘅數字就係入九球。再九球助攻，同佢一樣樣嘅， 舒服 嘅，係啦，係嘛？即係按九九咁樣樣嘅。咁而今屆嚟講，講真，打得最 sharp 或者真係有出嘅時候，真係交到最交到貨，一定係朗。 係佢啦。 咁如果咁樣係嘛？即係佢要去續約嘅時候，其實無可厚非嘅。管理層應該要俾呢張約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咁，冇前色。调翻转，我肯唔肯同？ 我预测啦，睇多我预测睇多五场至六场到啊。一系就即系预测睇多五场六场内啦。如果佢唔捻签，如果嚟紧呢一至个半月到啦，唔捻签咧，佢唔签噶啦。 唔系，我觉得其实已经可以睇到咧，我自己估佢会唔签。 系啊， 因为如果你真系用前四去睇，曼联攞前四嘅机会真系 好捻微， 好捻微。 系啊， 阵间我可以讲呢样嘢，即系估佢前四。 我都觉得，如果五月之前唔签嘅话咧。就冇噶啦， 冇噶啦，佢唔会签噶啦， 好难呀、啊！你谂下嗱，而家如果假设嗱呢、這个阵间讲啊，你谂一谂先，而家呢个阵式，莫耶斯冇可能唔出马达噶啦， 冇得 一定要 出 啦，系咪？哇，仲唔出等于是啊，扑街噶咯！咁好啦，云佩斯又突然之间好翻，其实根本就冇伤过，系嘛？咁见马达嚟到啦，冇伤过嘅，就突然之间啊复出啦。咁再加朗尼，咁你三個一齊出好啦，戇鳩啊！嗱，打法上面雲佩斯其實就基本上係雲巴士頓嗰只咁啫，即係屌你，或者有少少雲尼斯克萊嘅影子， 嗯、 就係基本上禁區之王嚟。 係啊，企喺前面咯。 你有機會，你俾一個 half chance 俾佢，佢可以變個 full chance、嗯。你俾個 full chance 俾佢，佢會變入。 變撚咗，你俾個 full chance 佢變撚咗，變撚咗 half chance。 阿媽好中肯啦，佢打力係英超嚟講咧，即係都仲係 top five 嘅，即係呢個冇得否認嘅，一定係。咁朗尼而家嘅狀態唔差嘅，咁亦都越變越似一個shadow striker， 亦都基本上佢同前鋒基本上已經唔係前鋒， 佢唔係前鋒啦。 我 define 佢，我覺得佢係一個 AMC 或者可能基本上一個九號半嚟嘅。咁再加馬達，咁你三個一齊出就好過癮㗎啦。嗱，陣式上面而家所謂打緊嘅就叫做扮四二三一，即係好多歐陸嘅球隊都踢緊係咁樣。咁四二三一其實就或者可以叫做四三三啦。嗱，四三三嘅話咧就有啲唔同嘅，四三三就真係搞兩邊嘅，即係兩邊嘅左右鋒啦，亦都有逆風嘅意味係嘛？咁啊回防亦都需要回防嘅，其實四三三就係、是，咁馬達打唔到嘅，即係馬達如果你要叫佢打四三三咧，就真係即係死人冧樓嘅。一定唔得，馬達最佳嘅位置其實應該擺喺前鋒後邊啊嘛。 前鋒後邊啦。 咁朗尼勉強可能得，咁但係如果你將呢兩條友， 一齐 你打四三三，摆喺两边，你明我意思？ 中间就向转阵师系咪？ 好啦，调翻转，我将呢一个云佩斯打边，得唔得咧？唔系唔得，曾经得嘅，因为云佩斯咧以前喺荷兰嘅时候咧，曾经系打边再打中间，好、多荷兰球员都系咁嘅。其实譬如古智啊，即系嗰啲咧都系好中意喺边路再加中锋之间去游。 但系有个问题咧，云佩斯唔系一个即系。走动好撚大距离或者 冇错啊！咁换句话嚟讲，个结论即系乜撚嘢咧？呢、這个阵式唔啱打。好啦，四二三一，一啊一定系文佩斯啊，冇得倾噶啦。咁啊，后边个三个咁啊，四二三一正路同四三三咪唔同，就系咧，佢基本上摆喺两边嗰个咧，其实冇乜前锋味道嘅。 是两只 中场 或者左中场进攻的左路球员右路球员。类似哪些球员可以升任呢，就例如如果用利物浦做例子，就史达灵或者肖列治可以担演，亦都可以打4-4-3-3嗰两只。呢两个是适合的。咁但是马达同埋朗尼得唔得呢？抱歉啦，又系唔得。咁换句话嚟讲，又系两个只能换一个。 嗯， 系啦， 只打一个错咯。 同埋你要谂一样嘢，朗尼嘅心态就系、是：喂，大佬，我呢个乜捻啊 ？C 朗喺度嘅时候，我已经要做 系啊系啊， 去衬托你。云佩斯嚟到嘅时候，佢上年个籍口都系咁。 系啊，又要褪 位，都褪啦，俾你冇所谓啦。喂， 马达嚟到又褪， 我踢乜捻嘢？我踢防中啦，不如就唔得噶嘛。咁所以而家好捻大镬嘅。你谂下上一场波，其实曼联嘅打法就系佢将阿马达一度摆咗喺右边， 系 摆摆下落马达顶唔捻住，又打翻去 冇用噶。 好啦，王家伟，你睇翻个场波，我一路睇一路笑。 因为佢左脚，佢一定要叫啊，一定要叫脚。佢叫佢最惨系叫得嚟，佢有个弱，其中一个弱点就系佢唔够快 啊。系啊， 佢变咗叫得嚟咧就到噶啦。佢系只能够系把握一啲空位或者一啲瞬间嘅机会咧。呢啲系佢嘅强项嚟噶嘛。如果你要佢打速度，或者要佢个人，或者要去一啲。即係右邊要撬翻上嚟個左腳咧，好撚立噶啦，即係會拖慢咗好多時間。 嗱，其實莫耶斯試緊嘅，佢就諗住將佢吸埋大位射，學下洛賓咁撚樣啦。 唔得，佢唔夠速度啊， 唔係嗰樣嘢嚟㗎嘛。咁所以嗰場波咪 gel 撚咗，你睇下佢走翻埋入中間之後，你亂撚曬。跟住其實有幾下咧，你一中間無啦多咗人，你 自己 喺 場波接撞 啦。喂，咁一撞我企邊撚度咧？我一係保你個位嘅啫，一係就係喺你後少少。咁你後少少，我哋咪重撚疊咗人咯，冇意思噶嘛。你睇翻佢喺中場失嗰幾球波咧，即係失去主導權嗰幾球咧，有一球查理亞當啦，跟住另一球咧就高智翻後咧就 set 二傳，咁另外一球咧就係、是、啊屌嗰條撚樣叫乜撚嘢名咧？另外同阿 史多成咯， 係啊係啊，同阿、查理亞當拍中場嗰條撚樣，唔撚記得咗， 可能冇睇到我。 咁佢總之佢三件友仔咧，就基本上喺中間就因為咧阿馬達有一下翻中場。阿朗尼保唔切位，系失捻咗个位，成个位吉捻咗出嚟嘅。即系我有睇翻嗰场波，咁一路打麻雀一路睇一个。咁啊，其实就睇到呢样嘢嘅。如果莫耶斯醒咧，佢就正路应该要放弃一个。咁啊，个问题又嚟啦。 又嚟。 结果佢本来系方案二啊嘛，就系、是、买捻咗再算啊嘛，勾必。咁而家大镬啦，要焗住行翻方案一，唔捻要落。 佢仲有、啊，仲有一个问题、啊，仲有阿世纪一月最佳球员、啊，自选一月最佳球员、啊，又坐咯、啊，而家又。 啊，张龙沙。 咁你点捻样啊？又唔出啊？咁你唔出又搵嚟搞啦，又你知啊？人哋4,000万收购佢噶嘛，而家。咁咪又搞噶咯、啊，你真系头捻。 曼联最大嘅问题，话俾大家听，今季咧唔系莫耶斯，系因为费格逊留落嚟嘅呢个系统入边咧系。冇一對好嘅中場，費蘭尼我曾經一度擔心佢得嘅，咁但係我唔知佢真傷定係即係基本上 咩原因啦、啊， 唔知做乜撚啦。其實啲人就話費蘭尼係攻中，我心諗攻你老母，費蘭尼係 box to box 係嘛？佢由自己嘅禁區去你禁區度頭頂卻踢鏟波，乜撚都做曬，佢根本就唔係一個攻中，曾經啱用嘅。咁好啦，上季點解曼聯相對上打得好？除咗有4-4-2-4費格遜因素打到氣，再加最重要就係雲佩斯之外，其實係因為上季大家都忘記咗一個打得好撚好嘅球員，就係、是、卡維克。上季卡維克係打得好撚好， 死撚埋啦今季， 係嘛？死撚埋啦，唔知做乜撚嘢，即係基本上搞唔掂啦已經。又傷過啦，叫做廢柴出嚟，出唔翻五年前個水準啦，好正常啫，係咪先？即係。我都冇五年前嘅身形啦，咁諗住將菲爾中斯打前一格打防中試過嘅，費格遜曾經即講緊兩年前買菲爾中斯翻嚟都試過打呢一樣， 而家佢真係冇乜腦袋啊！ 唔撚得啊！打防中唔係你大嚿肉擺喺度識 tackle 就得㗎，係好難打， 係啊，好難打㗎。 所以我點解我咁中意 ball winning 就係咁解啫嘛？你真係識得玩 ball winning 又做到 tackle 補到位，補位嘅意思唔係講緊話啊個波嚟我走去佢個位攝一攝啊清咗個波，而係因為好多時候咧。企房中个位好危险，就係右边嗰隻閘同埋呢中间嗰个之间嗰个空间感。点解呢？右边入上撚咗去嗰隻中间，一系就保右边隻閘，一系就企返死位嘛。你做房中就要保随时保呢两个位嘅。你真係識打呢啲波嘅球员好少。点解所以话以前嘅马斯查奴、马基利尼再去到两季之前嘅卢卡斯做到呢啲嘢呢？ 唔系你 因为艾森啦，甚至乎系。 你等我懒下叻先啦，你睇下而家车路士有冇失过波。 咪咯。 即就系呢样嘢，你睇 而家讚緊啊卡維克就係話，唔係 sorry， 讚緊啊卡伊爾就話係好波嘛，其實卡伊爾麻麻地啊，但係一推就過啦。 因為有 而家就係前面兩個門神就頂撚曬啦，已經頂撚咗，係啊，佢好輕鬆嚟。 中場嘅層次其實就係嚟自即係大陸嘅術語就係後腰啊，即係防中嗰個位啊。你個後腰你一做到之後呢，你基本上成個進攻嘅層次都出曬嚟。 嗱， 曼聯冇呢一樣嘢，佢同利物浦都有呢個問題。但利物浦一樣嘢就點解頂到而家呢，就基本上因為羅渣士佢基本上喺佢字典裏面佢唔信呢一樣嘢，佢就係信速度 嘅 啫。全都冇紙嚟嘅，佢嗰啲球員紙咁薄，速度撚鬥跑得㗎啦，你老尾鬥功紙咁薄，靈巧技術好。 因為其實講翻 天下武功唯獨是快咁嘛。 因為其實講翻沙拉都好細粒，好瘦好細粒嘅沙拉都係。 咁但曼聯冇呢啲咁嘅人啊嘛，你話真係技術好嘅邊路球員，楊格唔係啦，華倫西亞唔係啦，跟住數唔到啦，總之冇啦，咁你已經好麻煩啦。咁你摸唔透成個戰術嘅情況之下，馬達嘅出現係救緊隊波啊，定係令隊波更加失平衡呢？其實暫時睇落去似後者，除非佢話唔係嘅，我要將我轉陣式啦，我打442，鑽石型442。我將雲佩斯同朗尼擺 撚曬前面咯， 馬達就擺喺三角，未必啱㗎。點解咧？後邊嗰個防中好撚勁， 好撚舒服咯。跟住 後邊嗰、那個後邊個防中要係咩級數？馬斯查人奴再加艾森，再加馬基利尼， 舒服曬後邊。 係三個， 可能 加埋曬啊！ 可能個 三個加埋， 可能個防中係韋比咧， 要四隻腳 得啦。我諗佢一對 嗰啲強都係四， 我諗佢一對曼城輸沙下球到啦。如果擺四四二，係 啊，所以冇唔得嘅，都係搞唔掂。咁所以而家個結論就係、是。冇嘅，咪各自各踢波咯。 你最睇 足球系团队。 系啊，你最睇埋佢个中坚，佢嗰对中坚而家死捻埋咯，对中坚。 系啊， 而家中坚剩捻翻史摩林。 系啊， 史摩林同埋边个？有边个未死啊？ 韦迪。 韦迪未死咩？ 未死。 好似死捻咗啦，系嘛？ 未 死得晒系嘛？仲有李奥费定南欧个咸喐嘅，阿李奥费定啱啱喺 Twitter 嗰度嚟留言啊嘛。佢话啊，米库卢特纳俾人炒咗，大家估下下一个边个俾人炒？ 哇！呢 俾人屌啦，就反艇啊 ！O K 喎， 冇因为佢谂紧，佢走噶啦嘛，今季 系佢退休啦嘛。 其实咧，我觉得咧，李奥费迪南咧，而家即系个状态咁样咧，即系滑下滑得咁紧要咧，佢个年纪同埋佢嗰次佢过嚟香港咧都有啲关嘅，系啦，系咯。 咁啊，扯得太远。 即系 嗱，不如咁讲啊。头先你咪有提到， 即 系脚 软到而家咁耐咧。 你头先咪有提过一样嘢嘅，就系呢一个 即系个马步扎得唔稳啊，我觉得。 前四嘅可能性嘅， 嗯， 前四嘅可能性嘅。咁啊，史摩灵又讲啦，就话即系只要曼联赢，同马其实马达尼都咁讲，马达话曼联仍然有机会攞。 系系。 嗱，我唔反对，都唔否认呢样嘢嘅，即系 数字上面啊， 数字上 系绝对有， 系 即系譬如上届一二年特首选举， 数字上面 何俊仁有机会做特首， 系啊， 曼友有机会攞冠军啊， 系啦， 绝对， 咁啊， 即系数字上， 即系佢数字上得啦，咁但系佢就话要赢晒14场咁样，其实冇问题嘅，咁你计一计啦吓，即系上嗰四季 系 攞前四嘅球队就系68分去到73分。咁我用73分做基准啦，因为今年咬得紧，咁球即嗰个竞争力提升咗，我当你一定要望住高个分，冇可能望低个分㗎啦，係咪73做基准。曼联嘅意思就係而家得返14场，佢如果假设不败，佢只要和多过四场都含家产，係和多过四场都攞唔到73分，係和多过四场。咁余下落嚟嘅对手係咩呢？阿斯豪啦，曼城啦， 车 路士对咗啦，係咪咁呢一个嘅利物浦啦，纽卡素啦，爱华顿啦，咁你仲要睇，仲有嗰啲下游球队，而家你知唔？你哋大家冇留意一样嘢，榜尾嗰个咬紧到咧，系三分咧，你就一场可以又即刻 又上翻嚟啊！ 降班船窝，由第11位去到第17位，只差三分，系好离谱嘅。仲要有五队同时有22分，咁你要知道，一去到季尾嗰啲球队就好似话跟咁样样 啊， 发矛都屌你老尾，真系同你搏，咁系好难咬嘅。即系点解啲人话你一？开甩咗个头之后，你好捻大镬咧！即系嗰一啲球队，你觉得唔起眼嗰啲咧，佢真系唔捻会同你计嘅。我同你冇感情嘅曼联，我冇咗个英超席位， 一分啊一分啊， 我系讲紧冇损失成几千万，甚至乎未来几年系过亿英镑咁去计。我哋啲小球会系嘛？ 喂，你仲未讲呢个范大帅，咁不如休息翻嚟再讲。 好啊， 系嘛？ 有嘢同我哋讲，记得上 www.soccerwise.hk 留言啦、啊。